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前两天呢，在我们这个官方的微博账号的私信中啊，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呢，想建议我们录一个关于大学毕业生的一个话题吧，就是现在这个应届毕业生啊，刚好赶上一个人生抉择的时刻，到底是要考公呢，还是要考研呢，还是要进入社会就业呢，到底该怎么选择，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就是说在一个人生的抉择时刻，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该往哪走，是吧？确实是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后一生的方向，所以也是采纳了这位朋友的建议，让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聊你是如何选择哈，然后听一下大家的意见，还有一些过来人的经历。 对对对，所以这期话题就叫做给即将大学毕业的人一个小建议， 对， 看看大家的看法。 是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呀。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来自陈珂宇的一首歌，很好听。 就说起来选择，我还是觉得每个人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看一下，不是说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没有任何的正确答案的，都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分析，找出一条你最适合的路。 对， 一个潦草的名字拨动了故事的弦，你的身影从这一刻起再未离开过我的视线。 爱牙川的大猪猪他说呢，作为即将毕业的孩子非常需要啊，我会认真的听这期节目的，希望对还是小白的我有帮助。 可以可以可以，拿好那个笔记本还有笔，好好的记一下。 对， 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允许别人闯入你的生命，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惜，疼爱的话用行动跟实际。 下面这个建议就来了，请记好，他叫做居一涵，他说他说了四点。他说第一呢，一定要在学校谈一个对象，他说因为出来真的很难找。第二呢，一定要找一份自己真心热爱的工作，说别随便，不然你会一直换工作的。第三点呢，是去自己喜欢的城市，勇敢一点迈出去，说不要待在家乡，离家近随时会被催婚的。第四是不忘初心，保持真我，永远别丢失了本性。 哇，真的是很认真的总结了四条啊。 对，认真答题，给你点赞，这条也是被点赞数最多的一条评论了。 最佳回答。 生命，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惜，疼爱的话用行动跟实际，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用刻意遮掩彼此的关系，拥你入怀的动作太不容易，坚守下去的用心不容怀疑，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允许别人闯入你的生命，我的脾气是对你的爱惜，疼爱的话用行动跟实际，直到遇见了你我只喜欢你，不用刻意遮掩彼此的关系，拥你入怀的动作太不容易，坚守下去的用心不容怀疑，用行动跟实际。 这首歌来自于贺敬轩的《毕业季》。 哎，萱草，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小奖励啊，就是我们可以把每次最佳回复、最佳评论的弄一个奖，然后给大家寄一份小礼物，觉得怎么样？ 可以呀，可以。 我去跟公司申请一下。 哎，那我们应该是在哪儿选择评论？就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吗？就是每一期留言征集下面、嗯、点赞数最多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哦、okay ， 对，就是这样。 对，然后就是以我们在节目中念出来，并且认为它是最佳回答为主，对吧？ 哦，还有这个两个评委的主观看法。 是的，因为我特别怕大家会把亲戚朋友喊来说给我点赞什么的， 刷点赞、 啊。对啊，就是还是说以我们节目中念到了，如果你听到我们就是官方认证了啊，就可以去私信我们领小奖励了。 嗯。当然呢，前提是我们能领到这个、奖励 哦 再说、 说了半天这个可能还是画个饼是吗？ 我去申请一下 VIP 卡什么的。 好的。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他说呢，2017年考研考公都经历过了，最后还是选择了研究生。2019年顺利毕业，进入一家国企上班。现在能给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一点建议，就是无论选择哪一条路，记得多交些朋友吧。现在这个社会完全靠自己太难了。另外就是少一些负能量，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也没那么糟糕的。 嗯，对。就是当你眼界开阔了，人脉广了，你就会发现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么走都行。 嗯，对， 就不会说把自己逼到一个死胡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下一首歌来自金玟岐的《爱呀》。 对，这首歌我最近在听，特别喜欢，就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 嗯，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萱草喜欢的歌啊，到底有多好听呢？ 这个朋友他叫金城不如跳舞，他说一定要保持健身，不然你就像充气球一样一下子就肥了一圈。他说就算和大学的时候吃一样多也会胖更快。这个我知道，他这个是随着人的年纪变大嘛，你的新陈代谢速度会下降，所以你吃同样的东西，你代谢的东西就是代谢越来越慢，然后你就算健身也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快的看得到效果。真的是珍惜好时光啊。 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服老呀。 嗯，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不可逆的。 不要和地心引力对抗。 别情公子他说呢，作为一个已经毕业快10年的人，我想说的就是无论你现在多么的讨厌你的学校，当你离开久了，你还是会怀念他的。 有些事儿现在不去做，以后很有可能永远都没机会了。所以各位即将离开学校的朋友们，请珍惜现在在学校的日子吧。 嗯， 还是要再缅怀一下大学生活。 对， 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 这位朋友叫卡布雷 Amber， 他说如果你工作了，请一定要记得喜怒不形于色，别把情绪放脸上，请记住那个一直对你笑的人才是真的厉害的人，但也是最不好惹的人。嗯，看来他经历了一些什么。嗯， 对，看来是在社会大学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对， 经历了一些挫折。 嗯，经历了那个一直笑但是不好惹的人。 却安静的可怕， 小熊是个温暖的小太阳。他说呢，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划重点啊，首先要有基本的收入，不至于活得太惨，其次呢，起码不是特别讨厌的工作，不过要先就业再择业，先学会慢慢的养活自己，你才有资格去挑，现实是很残酷的。 嗯， 确实是这样，而且最近这个就业的这个环境也确实越来越不好。 对， 那今年对大趋势大环境都是这样，互联网寒冬嘛，很多都在裁员了。 就经济下行的这种寒冬，我们要如何去保护好自己呢？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今年要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来讲，真的是一个还没走出校园就被社会摆了一刀。我感觉我们小的时候从来都是什么，到我们的时候教材改革啦，又是什么教育改革啊，减负啊，就各种都让我们赶上了，真的是神奇的一代人。 对，就总是赶上那个变革的那个缝隙的那一代人。 嗯，对对对， 其实现在回想一下觉得还好。哎， 还好吗？我们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房价已经涨上来了，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早几年毕业， 这是不好的事。 对，毕业去买的话肯定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难，但是肯定以后的孩子还会比我们更难去遭遇这些事情，对吧？只能是说社会在变化，你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呀。 对，只能是靠自己多努力了。 嗯， 之后的还要看际遇。 对对对。 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 四首歌来自于其一的《毕业》，也是一首直接就是有关于毕业的歌。 嗯，对，很切题啊。 我还未离开你，却突然想你。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 她说呢，没什么建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吧，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好了，反正还年轻，甚至还可以犯错，一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希望大家不是为了生活而选择工作，而是因为工作去享受生活。这个生活态度我还是蛮同意的，我觉得一定要做自己快乐的事儿，自己开心的事儿，就像我们之前上班的时候做的事儿一样。 嗯， 每天录音啊，每天做音乐。 对，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算它再重啊，任务再重再枯燥，你也觉得有趣，就觉得说人生没有白费。 嗯， 天在迎接风雨前，请彼此珍重。当有一天我不得不走出这里，带着你的名字和你给我的意义，这有一天 看这个朋友他叫做李潇山，他说呢，首先呢要心怀一颗谦卑的心，既有益于交朋友，也有益于和他人和谐相处。其次呢，先考虑好自己的兴趣和对未来的规划，认准了再去做。毕竟啊，工作是要跟随你大半辈子的事儿，一定要选择自己热爱的，不然岂不是白白来这个世上一遭嘛。最后要学会坚持，任何一条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坚持下去结局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发言我感觉很官腔，一看就是那种有一些故事很沧桑的，对，我感觉是个男生说的话。 你又聪明了，结果是个女孩， 感觉像是男生说的那种很正的，很一身正气那种感觉。 嗯， 手牵手的情侣，请将我这一生最真的爱留在这里，这样的夜晚不该被忘记。 君牙的牙尖尖他说呢，一定要考研，一定要考研，一定要考研，重要的事我要说三遍啊。所以莫大人也说了三遍，作为一个学了偏门旁科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着前面学长学姐惨烈的状况，考研对于假肢矫形工程来说真的是唯一的出路了。天呀，这个名字我读起来都觉得很拗口，假肢矫形工程。 对，他可能就是有的专业就真的很适合一直往上走，就是你如果到一半的话也是很难就业的，因为 高不成低不就。 对呀，定向的一些就业单位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更高层级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吧？你到这个半山腰好像就像你说的高不成低不就，我们俩就业不好就业。 可能是这个社会需求少，所以呢就导致这个专业的人要特别的精深吧，要站在那个领域的最高点上才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这个资源、啊、 对，如果你在半山腰的话有可能真的是需要考虑转行了，也不是不行。 我的天，怎么会爱上你一点点。 下一首歌来自伍文多的怎么会爱上你。 在身边一定不让你讨厌。 刚才那个朋友说考研很重要嘛，说他说是他的专业需要更深层次的去专攻。这个朋友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也是说建议考研，他说因为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这一点我以前倒是没有想过，我之前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很讨厌写论文，我就发誓这辈子不要再碰那个论文了，我就不想读研。哎，我觉得确实是，你想你要是考上研究生的话，不就又等于对吧，又认识了一堆朋友嘛，一个班级里的朋友。 确实是这样， 也挺好的一件事儿。 也经得住考验，我的天，怎么会爱上你一点点，可不止一点点。 岁月安然，时光静好。他也说如果有能力啊，还是要继续往上读，因为你上到不同的层次接受的人也不一样，你的思维模式和眼界都会有改变的。如果确定要工作，也尽量去大一点的城市，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让自己往更高处走。在大城市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不管是为了将来的孩子还是自己都更好。你越优秀就会遇到越优秀的人。 对，吸引力法则是这样的。 其实说的挺有道理的，而且下面很多人都赞同他。很多人都说听了你的话，我坚定了要去某某城市的心。 哎，其实有一些人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只是还在犹豫要不要去真的去做啊。别人的一句话一句鼓励可能就好的我就去了。 你说的正是我想的。 对，会成为别人的一个下决心的那么一个引子，对吧？ 对。 许个愿，再为你求个肩肩并肩，一起慢慢的实现和你每 天一起睁开双眼，哪怕天天都吃泡面，哪怕天天都吃泡面。 今天最后一首了，来自于盖巧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嗯。 天然不呆，他说可能许多和我一样在大城市独自打拼的同学们呢，在刚毕业的前几年会经历一段迷茫、孤独、挫败、无助，但啊，请时刻相信自己，坚持下来，几年后你会找到自己的那份价值，游刃有余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呢，你会发现你的视野、观念还有一些内在的素质都得到了提升，记住要坚持。 嗯， 电话响起却又不是你， 是9088的小朋友吧。我觉得赞同考研的人还蛮多的，他说要选择考研，现在好多人都说招聘公司看的是你的能力而不是学历，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我们又没有高学历，哪个公司会多看我们一眼呢？学历是个敲门砖啊，有的时候还确实是一个硬指标。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大环境不是很好就业，然后毕业生过多吧，所以就是说需要往上走，它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你本科毕业对吧，也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也可以积攒你的社会经验，但现在这个社会那你就是不妨多读几年书，再上个研究生，出来的话学历也高了，然后呢人家用人单位的那个门槛你也达到了，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是说发愁找工作的事，而是说你内心的这个期望的薪资能不能符合你实际拿到的，就这个都问题了，我觉得。 确实是这样。 这个朋友他叫做我姓云，叫我云先生，他说你一定要多看看本地区招聘公众号和地区人士官网啊，我后悔呀。他错过了。 要看看需求和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已经饱和了，什么东西还正在缺人， 有可能是人家有发招聘岗位他没看到，就没有盯得那么紧，有可能 错过了。 对，错过了。你知道有的单位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他有可能正好有个坑就发招聘，然后呢招完之后可能又得过几年的事儿了。 确实是，如果你要是决定了要直接就业的话，还是要多关注一些招聘信息或者是一些招聘会了。 对，我记得我们当年我们班呢有一个女孩，她毕业之后是跟北京一个社区什么的，反正去社区那边去帮忙啊，签了一个那种什么，我也不太懂那叫什么，反正就是在那帮了几年忙，就是给你一个北京户口，然后就帮你转正，那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还有同学去祖国的这个边远山区去支教了，然后也是在那儿待几年，然后会有政府会给你一些福利和保障，都挺好的。只能说很多种出路，看你比较适合什么，想去 到底选哪一个。 对， 有的时候也需要曲线救国一下，但这个比喻不太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叫做西林格勒蒙小伙，他说呢不要瞎签三方协议，虽然学校有这个要求啊，但是你也不能为了他而去签，还是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 有的时候同学会为了毕业说随便签一下，但是其实你签那么一下的话，你以后再找到合适的单位就好像就不能再签那个三方了，就很麻烦，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慎重一下，不要说啊我随便签一个先毕业再说，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是唯一的，就是毕业当下那个是唯一的。 对，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些高的要求的和标准的。不要为了什么而去做。 对对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不要打马虎眼，一定要把任何一个步骤都弄清，它是做什么的，有什么用，你再去签，对吧？不要觉得说别人都在弄，那我随便搞一个就好了。 对，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朋友的建议没有说完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是这短短的二三十分钟就能讲完的。 确实，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些留言嘛，我也特别想给他一些我的建议和想法，但是我发现真的只能是很片面。你要是真的把这个课题展开来讲，真的能讲好多。 我觉得莫大人和萱草都可以去大学做一个那种巡回的毕业演讲了，为这个毕业生做个小指导， 人生导师是吗？ 嗯，对，嗯，其实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内容不够呢，你可以在这个我们这条新浪微博的这个征集评论中呢看一看，就是还有什么别的建议。 嗯， 我觉得从头到尾都看一遍，不管是对的、错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建议。都可以采纳一下，然后分析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嗯， 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吧，去消除自己的迷茫。 对，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稍微能够帮到大家哈。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分析，去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选择。 嗯，加油吧。 嗯， 希望每个人都能成功。其实，迷茫期总会过去的。不管是开心的还是痛苦的，进入了新的阶段吧，它都会慢慢过去的，慢慢的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 嗯，那在这里呢，就祝大家所有朋友能够梦想成真，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怎么说，能够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工作，或者是去到自己最想要去的学校。 嗯，是。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嗯， 接着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人生和故事，拜拜。 嗯，拜拜。